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强势反弹，大涨 2.74%， 我国七月外汇储备达到31179.5亿美元，环比增加58.17亿美元，北大清华本科毕业生可直接落户上海。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股民的记性有几秒钟。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两市冲高回落之后迎来强势反弹，在石化双雄和中字头公司走强的带动下，三大股指上演了微型的反弹，均大涨近 3%， 两市合计成交超过3100亿元。行业板块全线飘红，只有100多只股票下跌。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79.37点，上涨 2.74%， 深圳成指收于8674.03点，上涨 2.98%， 创业板指数收于1479.44点，上涨 2.68%。 从盘面上来看，采掘服务、基础化学、水泥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在整体上我们讲那个沪深股市也好，创业板也好，就是连续一周多的时间超跌之后的一个正常的技术性反弹。虽然今天创业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量，但是我们讲过底部是一个区域，不是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确认这个指数已经走好了，应该至少本周的整个的这个时间范围内都是我们观察的要点。简单，我们今天认为只是完成了筑底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至少现在稍微止跌了，但是我们还要看明天市场怎么反应。 那如果从技术方面，包括从这个政策面啊、消息面啊等等多方面来综合的话，一个底部的形成您认为需要哪些特征？ 首先应该是有技术上的特征，那技术上严格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超跌嘛，这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中国股市 从2007年的这个高点到现在超跌11年了，它也没见底，所以说技术性的这种特点呢，只是对中国股市短线有作用。中国股市之所以长期熊市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长期的供大于求以及大小非减持没有合理的控制，造成入市的资金没有那些出局的资金多，所以说就长期的下跌。其实中国股市的问题不是出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好，中国的股市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一直在讲的股市的制度面，这种弊端和畸形，长期的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其他的技术面，如果说超跌，我们说的早就符合了。那基本面如果说有改观的话，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翻看个股，10个得有7-8个都是大小非在减持，你说市场往下跌的过程中，谁来接那些大股东抛出的筹码呢？说股市不能成为那些少数人发财让亿万人套牢的机器。那制度要是改革，比如说他连续的业绩下降，或者上市以后他没有合理回报，他就要减持，这些一律不给减持。严格说，这个减持门要是封堵住了，一轮不用说万点不敢说了，2000-3000点以上的这种沪指的行情，那指日可待的。主要是我是这样看。 嗯，好，当然这个目前的外围市场呢，也是让大家哈比较忧虑的一个因素，目前也没有更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转机。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板块方面啊，今天这个两桶油是非常的强势啊。那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石油板块还会持续向好吗？ 因为从去年底我就认为今年整个的国际风险偏好，那有利于石油的上涨。那么这段时间更坚信了我的判断，尤其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贸易纠纷，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挥舞大棒，都再次坚信我的预测，就国际原油价格今年将进二退一的不断的上涨，直到创出历史新高。我很难看到今年的石油将在什么价位见顶，可以预料到中国今年的买车族，就是说烧油的这个成本呢，将会越来越高。 嗯，好，那您目前对于这个国产软件替代这个领域还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因为芯片替代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嘛，在一轮股市的震荡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芯片概念股，前期涨幅不是特别太大的，他们将会和石油概念股、网络概念股一起，因为他们都超跌严重，又具备现在的题材的支持，成为中国股市少数的大熊市里边能够上涨的板块，我现在是这样想的，仅供参考。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王宁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好，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连线专家，包括现场嘉宾的观点，只能作为大家投资参考的一个依据，不能作为您投资决策的唯一的依据。我们继续来看资讯。今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住建部对参会各城市未来房地产调控工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一、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二、对楼市调控不利的城市坚决问责。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七月外汇储备为31179.5亿美元，预期为31070亿美元，前值呢是31121.3亿美元。那数据显示，我国七月份外汇储备环比增加58.17亿美元，上月增加13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回升。国家外汇局表示，展望未来，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复杂严峻，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出现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但我国经济基本面和政策基本面依然稳健，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运行有条件保持总体平衡。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将在波动中保持总体稳定。数据显示，境外机构连续17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来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统计月报显示，截至到今年的7月末， 境外机构在该公司的债券托管量达到 13,540.77 亿元，在继续刷新历史记录的同时，环比上月末增加了 582.22 亿元，为连续第17个月增加。分析人士表示，近期人民币债券利率走低，汇率有所贬值，可能影响未来境外投资者的投资节奏，但外资流入我国债市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再来关注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因近期市场资金流动性宽裕，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与宝贝类产品的收益率持续下行，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在上周已经跌破了 4.7%， 宝宝类产品的7天年化收益率也创下了14个月的新低。分析人士表示，7月份流动性更加的充裕，货币市场利率继续下行，达到今年的最低水平，这是导致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一路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个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天津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三。其中，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21,321元，位居榜首。上海也是上半年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突破20,000元大关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食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消费支出高得益于其收入水平高。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612元，位居全国第一。昨天，人民日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刊文，针对谷歌搜索计划重返中国大陆的消息回应称，欢迎谷歌重返中国大陆，但前提是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对此，李彦宏在朋友圈回应称，中国的科技公司今天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在与国际企业的良性竞争中变得更强，共享全球化红利。如果谷歌决定回到中国，百度非常有信心再 PK 一次，再赢一次。很快有网站挂出了问卷调查，如果谷歌回归，您愿意用哪家搜索引擎？那听众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调查结果。今天网上流传，特斯拉正在以三倍的薪资大规模地从上汽集团招募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此，特斯拉回应，这条消息完全不属实。特斯拉表示，在过去几天里，超级工厂在网上发布中国的招聘职位，其中包括工程和建筑相关的职位，但是这并不涉及到资薪范围，也没有录用任何上汽员工。当特斯拉向应聘者提供职位时，薪资预期将与其当前的现金薪酬大致相当，并以特斯拉未来的股价涨幅为员工股票带来更高的薪酬的可能性而为主导。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日前制定并公布了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提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政策。2018年符合该政策的申请受理时间可延长至2018年的12月31号。好，再来看几条公司的统计数据。中国国旅发布业绩快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8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7.7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19.1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58%。龙大肉市公告，7月份共销售生猪 2.38 万头，实现销售收入 0.33 亿元。龙大养殖商品猪销售均价为每公斤 12.51 亿元，比2018年6月份上涨 5.13%。天康生物公告，7月份销售生猪 4.24 万头，销售收入 0.52 亿元，销量环比下降了 1.26%， 但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15.7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卖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 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这个片花呀，实际上是这位老婆大人问出了我们投资的几个 W 啊，一个呢是您买什么是吧？啊，去哪里买啊？还有呢，为什么要买是吧？等等。所以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也要像做新闻记者一样哈、啊，问出几个 W 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把这个投资做得更加的稳健。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嗯，向鲁你好。 首先要请申瑞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行情，以及未来几天可能存在的热点哈、啊。此外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股民的记性有几秒钟啊，说是金鱼的记性是三秒钟是吧？ 嗯。 那个方清平的相声里说的好啊，说金鱼和金鱼见面永远都是，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啊。那不知道我们的股民啊，散户朋友们记性能有几秒钟？在历史上，经过大顶、经过大底的时候。大家的感觉感受现在还记得吗？那首先还是请申瑞来评述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啊。今天这个行情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超跌之后的这个反弹的行情啊。在这个个股普涨的情况下，您认为有哪些看点？ 嗯，好的。实际上今天呢说是超跌的反弹呢，从技术结构上可以说是这样， 嗯， 但是从七月份开始起的两轮上涨呢，我们说在今天来说是比较类似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是股民的话啊，那实际上这一个多月时间可以有所感受啊，在七月的两轮呢，一轮呢是所谓的估值， 嗯， 对吧？就是上交所呀、深交所等等，发布说这个自00年以来，金融等。这个估值已经见到大底了，最低了，然后是一个估值底。紧接着呢，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七月中下旬的时候，什么呢？就是资管新规啊，包括积极财政更积极啊，这样的一些表态，那么使市场呢有这样一个放松的预期，快速拉升。但是预期呢，碰触到2900点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没有想象这么宽，对吧？进一步调控还有，特别是对房地产以及其他的金融去杠杆和防风险。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市场应声下跌。那么再加上什么呢？自今年3月4月以来的这样一些贸易上的问题，那么是对等在8月1号，所以出现8月1号、8月2号带着缺口的放量的下杀，直接摸到什么前期的2691点，就差了一个点， 差一个点、 啊、昨天是2692，对吧、 嗯、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大家说哎，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快杀，然后呢有这样的反弹，对吧？那我们说技术上是成立的，但是说它内涵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依旧还是什么政策性的表态，因为我们一直在等什么，我记得在咱们上次节目来的时候就说我后边一定要等待什么，就具体的落地，特别是对积极财政如何更积极，对吧？是不是要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投资或者明显的这样一个拉动、 嗯、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至少说在近一段时间基建之后铁路的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强劲， 是今天是有一个消息，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有一个表态哈， 今年有可能再回归到8000亿，对吧？因为之前、嗯、今年年初定的是7300多啊，所以说又有几百亿的增加，并且后边还有加速。那么在这时间节点可以看到它明显是表现，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仅仅是因为增加几百亿的投资而去拉升的话，其实不然。投资者们一定要细分，细分什么呢？今天谁涨停了？是晋西车轴。对吧？紧跟着是什么？这个中国铁建呀、啊，中国中铁工业等等，它什么是有这个重组预期的，或者国企 涨停的是吧？ 对对对，或者涨幅在7%-8%以上。实际上在这位置很多是有什么国企重组预期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大家实际上有相关结合。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这种超跌反弹，是不是市场中会有一个相应表现呢？我们说市场实际上在昨天市场中有所表现，什么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像农业类的品种，对吧？昨天非常有意思，很多公告的这样一些什么公司业绩好，销售能力上涨，比如猪肉啊或者这样肉蛋白公司，甚至盘中有跌停， 但是呢，真的是因为天气不好，然后海参好大量死亡的，这样某些啊，东北地区的这样一些养殖的公司在底部突然拉出一涨停了。 昨天我们说到这个獐子岛的新闻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出现什么问题？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资金在位，借机去砸盘，而有一些什么逆向再去底部什么出货的可能，因为本身业绩不好嘛。再加上这两事件，实际上公司更麻烦，后边肯定有 ST 的这种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资金的作用或做法是什么，就是快砸狠砸，然后尾盘我们说接近跌停，但很多没跌停。那么在今天这场明显是有反弹，同时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什么了呢，就是本轮带动下杀的优质蓝筹，比如说什么格力、美的、海尔等等。我们看昨天什么是实星，今天马上出来一个反包的大阳线，对不对？就说明在这些位置市场还是看重什么通胀，对吧？我们一直在说通胀啊、涨价这样因素，你可以看到今天真正最强带动的首先是谁，一个是我们说的铁路基建，其中包含的这样的一些国企改的一些品种走的最前，那么还谁，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对吧？两桶油石化双雄，这次是真英雄不是真狗熊，对不对？ 对。 那么带动起来为什么，我们看上海中国原油价格涨得如何，对吧？今天现在应该大涨在 4-5%， 对不对？这种状态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的这种能源需求和及价格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快速拉升。而在昨天和今天可以看到尽量的还有什么焦煤、焦炭、动力煤，因为现在已经8月份了，再有一个月时间又进入到冬储煤的时间，前期的话都是跟随钢铁的焦煤、焦炭涨得最强，像今天来看的话动力煤也开始跟进，因为冬储煤的需求，对吧？那么在这样状态下可以看到资源的一个带动性的上涨是非常典型，然后再有什么传导至下游，那可以看到今天全面近期跌幅较大的或者说补跌的一些消费股啊，包括近期像什么食品饮料啊、医药、酿酒、家电都开始出现这种反弹。所以说香露，你在说今天全面反弹时，我们现在只看到这样的品种是一个强势性，并且这些品种是有确认性的，只是说在这个位置受到一些内外压力影响出现了一定短期的快杀。但是我们说其他的品种真的是有全面补涨吗？我们发现并不是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一轮市场中的外因因素所引发的像创业板，对吧？可以看到创业板是跌幅是较大的，并且是屡创新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叫国企或者国内的这样替代，叫国产替代的板块效应。那在今天来看的话，实际上软件类品种从昨天的早盘的带动反弹，但是后边也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跟进反弹的话，实际我们发现力度并不强，它只是一个消息兑现后，那么砸空以后再次反弹。但是从空间和本身的像创业板的结构来说，现在还远远没有发生什么呢？有效的趋势改变。 好，正好呢我就是要谈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看啊，这种急跌啊的反弹一般是带来的就是个股的普涨，就是说你看今天只有100多只个股是 下 跌的，对吧？那可能大家所持有的股都涨了点，涨多涨少而已。那么问题是作为投资人啊，我应该怎么来选股？ 好，我们现在来说啊，现在应该分成什么四个级别选股。哪四个级别呢？第一个级别老生常谈，就是说当下最稳定的金融股，因为毕竟从七月份开始起的这个反弹主力谁是金融。你看今天实际上上午时间带的强一点的是保险，昨天是银行。那么在这边估值是低的，但是给你的交易性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叫老生常谈。这是第一类，我就是持续买入金融股，因为本身它的估值就是低，业绩稳定性还不错，并要分红，对吧？那我们说第二类是什么呢？叫跟紧潮流。跟紧潮流什么状态？实际上在咱们近期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什么叫涨价或者说叫通胀这样的一个预期性上下游的跟进，特别当下可以看到从期货市场它是有对接的，也就是说资源类，特别是黑色系。但是注意在这里画一个括号 啊， 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叫煤非什么 色物， 对，但是有色呢现在动了吗？我们注意有色在这个时间节点受到外部市场影响压力较大，而内部同样有压力，比如说在七月去年2017年7月同期涨幅最高的一些某些什么锂电呀、什么锂能啊等等，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轮现在钴等等是跌幅最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后边新能源或者下游需求可能会发展，比如说现在退坡，后边可能会对氢燃料电池更加的青睐等等。那么这是第二，叫紧跟潮流。第三是什么呢？叫抓住下限。那什么叫抓住下限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当下不管是铁路基建也好，还是工程基建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品种也好，化工类，你发现是有涨价，是有政策，或者是有这样跟进，但大多属于什么下限，就是在底位，也就是这些东西属于超跌， 对吧？跌得比较深，而在近期是有资金连续介入，所以要抓住下限。那最后一类是什么呢？叫短线博弈，比如说次新股。大家说为什么把次新股拎出来呢？至少我们看到市场在连续回落状态下，我们的 IPO 节奏是什么？大幅放缓，甚至于有整周不去推出新股。那在这种状态下，次新的品种在短时就会有极少或者一小部分或者一大部分也好，短时的这种急涨或者表现力很强。但是这些品种我们只能说是在反弹的阶段上是有体现，它是什么？叫晚于大盘止跌反弹，但是要强于大盘的反弹空间。最后一句话叫什么？要提前于大盘反弹结束。 嗯 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如果看指数的一个空间的话，2900是一个中期压力，短期2824附近这个缺口，也就是说明天到后天就有可能会面临压力。所以说这个节奏上我们还是要分四类把握的。 好，阶段性的策略啊。 对，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所以呢今天这样的局面大家不用高兴的太早，是吧？也不能够太冲动啊，当然也不能够太盲目。这几点其实听起来容易啊，要做起来还是不那么容易，特别是自己在用真金白银呢去参与的时候，往往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这个影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给大家啊提供一些这样的投资的经验的分享吧。 好，那么在这里分享的话呢，我实际上要是提出我个人的一个或者说相关的机构一些观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刚刚说了四类，但是四类过程中作为绝大部分投资者，投资第二类也就是紧跟潮流和第三类抓住下限这一批的话，机会会更强一些。因为一定注意在这个时间节点，下限的品种或者说基建同类型的品种实际上业绩好，有相应的趋势，那么说短期资金跟进较强，所以说即使回落，你可以发现前两天的时候像交建两只涨停后回落，像现在又开始往上带，也就是它都有是二次或三次的拉升。 那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马上要进广告还有两分钟啊，就以这次啊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趋势的，比如说钢铁啊能源呀，包括基建啊，这几个领域为例的话，你认为大概有多少的空间？因为整体市场还是偏弱，对吧？那你认为他们分别有多少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获利？ 现在说好，那我们注意啊，现在的空间来看的话，煤炭的持续度会更好，在整个这些板块中，因为我们刚说马上九月份进入到冬储煤的时间了。那么其次一点的话，跟进性较强的是什么？是因为一些货币上的原因。能源中的原油，这是第二层次的。那么后边才真的是钢铁。而我们说最弱的或者说阶段性表现最强的是基建。因为基建现在来看的话，大量的投资实际落地还得需要一定时间，后边要发债的。因为现在不会大量的去做赤字什么财政，而是说一定要会有什么专项债等等，这个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只是在制定方向。制定预期，比如今天要什么五年上万亿的大湾区的基建呀，或者现在今年有可能投资这张这铁路会更多呀，但是一定注意钱从哪里来，你还得要发专项债，对吧？所以说它的时间节奏是要往后延的，只是在这位置是因为它是抄底，或者说在底的位置是比较低，所以说空间和反应来看的话，短期空间最强的应该是基建，但是时间周期最好的应该是什么？黑色能源系。 刚才你谈到了这个期货啊，我今天也看到了这个证交所也修改了某些期货的涨停板的这个对，是的，涨停板的幅度和保证金的这个比例啊，也能够证明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一般它提高它就证明这个投机还是比较的厉害的嘛。 是的。 好，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 850-1-3124。 成长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二呢，我们的节目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资本市场，会重点的关注股市行情。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嗯，夏洛你好。 刚才你谈到了这个基建啊，也谈到了一些这个能源板块，那你认为中字头的啊这个央企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呢，还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公司表现会更好一些？ 如果说从稳定性和这个大家可参与程度来说，中字头的或者说国字头的啊，这样一些品种，因为这一轮我们这趟呢真正的大龙头是谁啊，以交建对吧为代表性，能拉出两只板来，前期让现在开始往上去推，至少说是一个，如果说从短期技术节奏啊，因为知道很多投资者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喜欢这说技术，说一些其他东西可能反不过来，你可以反典型 N 字拉升，或者说走三浪对吧，短期日线级别上的一个小三浪往上推。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说它的参与程度到底有没有，那至少我们刚刚说了，在周四之前到周五之前，实际上在触及大盘的一个阶段上，我们说两大压力节点，一个是2824附近的这样一缺口，一个是什么2900点前期的一个主压区。那么说在这次之前的话，都还有一个抢的机会，一定注意我用的是抢字，而不是说现在中期投资。大家说为什么？因为一定要注意啊，从他们的这个趋势和结构来说啊，后边跟上的一定是什么？是确认性的这种基建的投资的加大。 嗯， 而我们说这种投资加大的有没有？我说了，书面上的有了，但是真正的真金白银、真刀实弹的啊，真枪实弹的往上去做，还得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因为你钱的筹措和你实际的规划，还有落地及开工。这是有一个什么由心动到行动的过程。 好，刨去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围的因素啊不谈的话，单看这些公司啊，以这些中字头的公司为例的话，他们目前进入到了所谓价值投资的区间吗？ 至少说从估值和本身的技术节点来说话，是有一个中期底的结构。 好，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弱势的情况下，还怎么坚守价值投资？ 很便宜，很简单。想买价值投资，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至少说在这个位置要有便宜二字，啊，就是我们说是占便宜也好，还是找便宜也好，还是说是挖掘它是不是更低廉，就是说价值投资的基本的一个核心节点，或者最核心的就是说，它现有价值是要低于它的什么实际价值，这点大家能理解吧？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应该值1000块钱，你着急卖，我给压价压到500，是吧，压的越低，那么就说明这个东西的价值或者等值价值越高。那现在来说，我们说现在市场中很多品种它实际上就属于什么是被压价了。所以说你的价值挖掘 你的这个价值投资，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找便宜货啊，你不要找是招招在上的。招招在上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消费类的品种，或者说前期从16年一直涨到现在，这两天有一快速反弹，我们说它现在价值绝对不是一个完全低估的状态。 嗯， 至少说从股价上来说的话还是较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在这位置什么编号，我们说基建，对吧，还有一些的什么资源类的品种，那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关注，包括一些普消品。因为从今年的市场的特点来看的话，不是什么高端消费的一个占优点，而什么是基础消费的一个跟进和补涨的结构。那比如说像酿酒，对吧，今年来说最强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老北京人比较熟悉的牛栏山二锅头，对吧，就是顺鑫农业这样一些品种，当然也属于首粮的啊，首农的。 嗯， 那么说这些品种涨的是比较强势的，为什么，它就是普消品。包括像今年的这个在世界杯之前那一轮的啤酒涨价带动的啤酒股，我记得咱们三四月份就说过这个问题，我说这能做到六月份，你看基本上是这么一结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啊，在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如何挖掘低价，如何挖掘价值，那么你至少应该找到一个基本的点，就是它便宜。第二呢，它现在应该属于是行业优势期。就是说既便宜又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好的业绩，你有好的需求啊，你有好的这种什么增长，或者是什么，香露一定注意啊，听众朋友们， 或者是 什么， 还 是 有人待见， 就行业的牌照在缩减 啊， 就比如说像供应侧改革，对吧，可能总需求没变，但是我要发牌啊，我要说是环保也好，或者其他关系也好，或者说这资产整合，或者未来的我们需要的国际定价权也好，我需要的是这个行业的集中度高，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就会出现什么，你人或者说供给端的这种声音在减少的话，那么你的定价强势能力就会非常强。即使说我说哎，这段时间是我随行就市涨，但是你能随行就市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意思呢，我成本涨一块，我销售价涨一块，我利润没变，我是能有转价的能力。现在有些这些所谓的一些涨价品种，或者现在这位有些反弹的涨价品种，它欠缺什么，欠缺的恰恰是什么，转移能力。比如说医药，对吧，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现在比较热议的什么，就是原料药的涨价，瞬间几个月时间涨了上几倍，对吧。那我问你，这些企业它能转价吗？如果无法转价的话，那么实际上反而会压低企业本身的收益性。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晰一点，就是不是涨价都是好的，你一定要看到它是否能有效转价。比如刚才你在前面说到这新闻，像猪肉，对吧，收益性等等，我们后边要看到你的这种涨价，因为我们说传统豆粕涨了，运输的能源在涨，因为原油在涨嘛，对吧，后边的话这样的一些其他因素都在涨，那么你的这猪肉销售价格好像是涨，但是你的利润是不是净利润能上涨，就是你的营收上涨，比如营收去年100万，今年150万，但是成本涨了多少呢，涨了40万，成本你收入才10万。能可以吗？不可以。如果你说成本涨了只有10万，我们那边盈利收入净利润涨了一倍，那你是好的，你有非常强的转嫁能力。所以说在这个位为什么我说一个是普消品，普消品的一个有效占比，还是什么上游的资源类，因为资源类恰恰处于的是什么，在缩减的状态之下。 嗯，所以在任何阶段都可以找到值得价值投资的机会，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挖掘。 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啊，就是股民的记忆是几秒钟，那中国有多少 几亿股民？ 几亿股民，那我想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三秒五秒啊。还是几年，对吧？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有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我觉得记着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记个几年是吧。哎，我这找到一篇文章啊，很有意思啊。这位朋友他说，作为一个混迹股市多年的小股民，每一次的股市大顶及大底的出现都似曾相似，但各有不同，愈发感受到股市的涨跌和种菜的兴衰那是同样的。他有一菜园子，他说啊，股市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啊，的这个起伏跟我们这菜啊也很有关系。春季种草莓、香椿、大蒜、大白菜，夏季有黄瓜、豆角、油麦菜、茼蒿、小西红柿、生菜、韭菜，秋天有等等啊，冬天有等等等等啊。他说呢，因为菜园子中的南瓜落叶难于清理，所以就把瓜秧子全部砍了，收割了各式的成熟的和嫩芽的南瓜。看着如此粉嫩的小南瓜，收割前忍不住祈祷，孩子啊，寒霜来临，今年的生命到此吧，大气候结束，我们来年再见，祝你一路走好。割下一颗颗熟瓜的时候，我马上想起了自己手里的长线股票， 它是我未来几年内最看好的股票。可瓜秧再强也有长累的时候，对于今年旺盛的夏季和成熟的秋季已经过去，冬天马上来临，熟瓜再强也无法阻挡寒霜冰雪，瓜不收果肉会烂，股票不抛利润也会少。果不其然，以某某公司为代表的小盘成长股，在就是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啊，然后开始跌了。 16年 啊，这个割下一颗颗嫩瓜的时候，我马上又想到另外两只股票了啊。这两只股票呢，算是这个你刚才说的普消类的。这两只股票如同这些嫩瓜，蓄势良久，但可生不逢时啊，还没辉煌，遭遇寒潮，只能忍耐许久，来年再战啊。后面还有冬天啊，等等等等，他是把这个买股票跟种菜连在一起了啊？你怎么看呀？ 这个月有阴晴圆缺，这个是自然规律啊，无法的去改变。实际上呢，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信息的积累，和技术的积累，减少了什么呢？错误的发生，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状态。那这位投资者说种菜园子，实际上我想说一句，比菜园子还要艰难的什么呢？酿酒，对吧？过去酿酒的话，包括现在有些时候酿酒，实际上每年的酒的品质都不太一样，特别像我们国际市场上非常典型葡萄酒，对吧？它实际上品质啊，然后时间都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罐装、机装或者说是工业化的酒，实际上味道每年都差不了太多，并且量也有效的增加，这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说你的操作无非是两种方式，股民啊一定要注意，一种就是说你学习现代的，多积累知识经验，用这种系统化的操作方式去操作，比如说我们说你要学习什么呢？比如估值啊，或者说季节性的行业的这个涨跌啊，你要看到它的业绩能力啊，然后再去什么，在一个有效的价值空间内，用技术手法最终做确认，就是所谓的高抛低吸。 需要做哪些功课？ 这个东西新股民他是很困难的。那新股民现在什么状态？就是在尝试用古法酿酒，因为你刚上来，那么你会怎么样呢？有时候很随性而为，然后没准把酒酿不好，酿成醋了，对吧？当时这个叫是这个杜康啊，是吧？他儿子没酿好，酿成醋了，是不是？ 啊，新股民是古法酿酒。 对，就是说这东西不好说，就是你的这种就是新手嘛，那个就像我们开车似的，后边写“熊出没，请注意”是吧？新手出来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的因素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从一个新股民变成一个老股民，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就要学什么？叫老气横秋，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吧。反正现在今天正好立秋，对不对？就打着季风吧。那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还说韭菜呢 啊。好吧。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位置或者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说什么呢？你就跟住了市场中估值最大的品种去做操作。 估值最大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方向，它是舵，它是梁。市场涨它不可能不涨。因为它不涨市场涨不起来。市场跌它一定是下跌的，它不跌别的东西也跌不下去。那在这个位置就是什么？金融资产。所以为什么我说叫什么老生常谈呢？刚说了四个方向。那么说作为新股民，你先从老生常谈开始嘛。后边的话当你在学习技术的时候，你就说做当下热点，我们刚说了现在的资源涨价，对不对？然后再往后你就一步一步升级，再升级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什么，就是开始有前瞻性了，你可能去找什么，找底部，最后什么，你已经是身经百战，可以玩短线了，那时候是什么，抓现在的这种强势短差。比如 老生常谈有几句话呀 甭管几句话， 你刚才说的老生常谈就是看估值最大的， 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注意你选择股市是来做什么的，是价值投资还是直接投机呢？投机的话你不会游泳，你怎么去 新股民还是别投机了？ 对啊，所以你先投资嘛。投资特点你买的什么？是买的股市上涨，对吧？你只买涨。那我说了最大的估值最大的占比，那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看好现在股市触底了，或者阶段上来说即使再有下跌，跌幅也不会太深了，那它是有上涨了，那中期买什么？那肯定你先说做最大的呀。虽然可能涨幅给予你的回报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你与什么股市共命运共患难，对吧？你只要看好它的价值上涨，那么你就要选这些品种嘛。所以这就是你现在一个状态嘛。当你一步一步升级嘛，你当在这市场中天天看这些估值特点的时候，当你再去学习这个市场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抓到当下的热点是什么。 并且这种热点一定是什么，是另一个次一级别的什么权重。一定注意这个区别啊，一定要注意相路，不是说在这个位置是什么你一下升级到什么次新股啊、小盘股啊或者消息股啊，那些属于什么，那属于是瞬间火花，那是最后一个级别。 那个申瑞的意思就是新股民啊先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股票开始看。 对，这个东西它是有周期性的， 嗯， 就像刚才这位投资者吧，写的这样一个菜园子中的股市是吧，股市中的菜园子一样，你是春夏秋冬每个季节不同的一个状态，它是有的。基本上一个特点就是刚为什么说资源还有稀啊，现在天气热，然后现在已经立秋了，再有一个月以后就是冬储煤的时间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它的实际上进入到一个旺季期，对吧，我们又把条件列出来了，上有缩减，下有需求，中间跟着原油还在什么对比涨价，那么你现在就是好的，那么你就是现在资金主流再去追的，或者资金在大量增加的，那么你就是热点。就是说现在热点是大家都在涨什么，谈什么涨价，没准过两天谈哎呀猪肉贵了啊，或者过两天你再谈什么什么什么贵了，这就是你现在在热议的东西。至少说在今天我们的投资者知道不加油啊，这个油又涨了几块钱， 涨五分钱 啊，对，反正 那个加一箱涨两块五 啊，反正在涨价 啊，涨不多啊。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股民介入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机点，就是说你一定要介入的话啊， 这个位置 你是选两千多点介入还是六千多点介入呢？ 怎么说啊，香露啊，是这样，任何时间介入都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人口老龄化这是一趋势吧？那老龄化如何去保证它的一个民生状态呢？从发达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全民的这种有价证券的投资及保值，这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 对，你那个观点没错，就是任时候学习都不晚，对吧？但我想说的是呢，在这个阶段可能啊，对新股民他是一无所有啊，但是一无所知啊，不能一无所有啊，的情况下啊，他这种犯错的这个。 这话倒是有一定道理。 成本啊， 我只能说一件事，不是犯错成本的问题。香露，这话你又我觉得有点偏颇啊。投资者们，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至少现在知道一个事情，要加大退市。这是未来状态，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低位的时候未必你就能 再结合上刚才你说的那个呀，对吧？ 现在问题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诸位投资者新朋友们，新老朋友们，我们只能说一件事，在这个位置你不容易有什么一些错误的产生，原因什么呢？不容易冲动，因为当股市在涨的时候，我们经常一个犯冲动的问题是什么呢？叫隔壁老王挣了两倍，你咋没挣钱呢？是不是？在这种状态下，你很着急说我要比老王强，我长得比他帅，是吧？我这平时工资比他高，说话比他利落啊，出去姑娘都追我，我凭什么股市比他次？你有这种比较的状态，你可能就会很投入， 就失衡了， 甚至于去加账。头两年2014、2015年那状态不就这样吗？ 对。 那现在状态是大家都是惨兮兮，对吧？或者市场很弱的状态下，至少你说，哎，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现在就是做投资来的，我就是想说在这低位去做一些东西，我得自己定的期限，你的这种预期就会宽松的很多。啊，那在这种状态下你的投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投资者们的记忆有几秒。我想说的道理是什么呢？是根据市场行情，根据周边人，因为大家往往什么人云亦云，朝秦暮楚，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那至少说在现在市场经常容易反思，经常在底部容易思考的时候，你去介入的话，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你可以看到更多深入去了解或阐述这个行业发展呀等等一系列的文章，而不是说在股市上涨的时候这类所谓的股神大咖，然后拿着技术指标，然后拿着说这个什么炒新炒销炒概念，然后这位置涨了多少多少倍，开始跟你说我这技术就能值钱，我这技术只要按着做选这股票，哎，叫什么按图索骥必有收入，那你就麻烦了。 是，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底位进入，可能是增加你记忆和这个学习的比较好的时间。 是，还有一句话就是在底位介入，又是新股民，您呢一定要拥抱什么呢？要拥抱不是刚才你说的啊，这个小盘次新啊，题材概念。 我说一句比较就是中肯的话， 拥抱什么股？ 学会抱大腿 啊，是吧？ 一个是趋势是吧？ 是。 另外一个呢，就要拥抱刚才所说的那种超级的啊，超级的大盘，这种可能你的波动性小一点，你的心态相对来说承受力 至少说 也能够跟得上。 你说我是与股市共进退 啊，也希望今年的这个财富大搜索，我们能够陪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度过一个相对来说能够 更加理性， 有更多思考时间的啊，这么一年。 是的。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大顶和大底的时候，您所了解的股民都有哪些心态啊？大顶和大底。 至少我们当时今天特别有意思啊，有人发了一篇文字跟我说啊，这个是2007年的， 07年， 6月24日的时候，5000点大底啊，5500点，这个是铁底啊。然后5000点不会破，4800点是不可能，然后4000点是这个位置历史最低了， 嗯， 然后3500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不可能再破了，然后到2000点的时候，2500点的时候，这个单边的这印花税都改了，这绝对政策低不可能了，1800点的时候，股市完了，还有不？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 1164是说中国股市必须推倒重来。 不是，我怎么感觉有点像李大霄老师那个层层加底的感觉 反正当时的这个市场言论就是这样一情况。 嗯， 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当时5178点15年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基本因素问题啊，就是说都在绝望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希望，就是说还是那句问题，你到底看的市场什么。所以为什么说在低位的时候要学会抱大腿，学会找估值，因为你选的什么，选的是市场的大趋势，那么一定先选市场的绝对核心蓝筹。 那低位大家是什么心态，就跌得惨兮兮的时候，大家你身边的那些股民都是怎么议论怎么聊的？ 如果说股民有两种思维状态，市场好的时候经常说你爱着人要他去炒股， 嗯， 然后当市场不好的时候你会说你恨着人让他去市场炒股，对吧， 嗯， 当这个恨意浓浓的人占到80%或者更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市场就开始什么否极泰来了，有这个趋势，对吧。至少说我当时07年我那会儿还没有参与到这个证券的投资的这个工作之中，但那时候还是大家很疯狂的，就是很激烈。但是15年我是彻彻底底的是在做这些事情，至少我在外面吃饭呀，然后聊天呀什么的，我发现周边人都在去说股票， 嗯， 真的是全民在去做，然后估值见到顶啊， 嗯。 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市场它的趋势，我们至少应该看到是什么？核心有三点。第一点，资金会不会增加？我们说 A 股的资金正在有效的流入，比如说长期养老资金，甚至于今年年底的沪伦通海外对开，对吧。那么第二点的话，它的估值和它的行业定价能力是否在提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各行各业的这种核心行业都在进入到什么行业寡头的一个重建之中，或者说在增加它的定价能力的时间节点，特别是供给侧改革等等这样一些。最后一点的话，那么你的这种技术和未来优势是否也受到了市场的这种确认呢？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到农业国，对吧，我们一定要占据未来的科技发展的一个前沿。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说我们从宏观层面和这个市场现在特别是 CD 那个这个独角兽啊，或者说这样科技股的一个加速啊，包括现在这种投资的一个偏斜啊，都是在做这样的状态。而中国现阶段的这种科技能力的有效性，我们也是可以什么有目共睹的。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股市总有见底的时候，它总会上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至少说现在的大的估值情况，你市场现在多大了，对吧，你现在整体估值是不是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我们不要说啊，中国是加权平均还是说是这个市值平均或者等等这种平均啊，和外国计算方式不一样，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们只需要纵向自己和自己比，对吧。因为我们 A 股市场，我们首先是什么，中国的 A 股市场，那么至少说从历史上的比较来看的话，我们是一个相对的低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了你的基本的市场向好的三大因素存在吗？我们说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节点有效的积极的更加勤恳和认真的去学习这个市场呢？ 好，说到学习，今天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啊。现在有的人把这个新股民比喻韭菜， 嗨， 这个我一直不太赞同啊。为什么变比喻成韭菜呢？因为说韭菜老被收割，收割完之后又长一茬，是吧。当然这股市确实也是一个博弈的地方啊，没有这个都是赢家的情况出现，是吧，甚至呢有可能皆为输家啊。那么韭菜啊被收割之后如何来提升自己，如何来涨 知识呢？ 我们有一句话啊，可能不太好听，叫老而不死为什么？贼。也就是说在这市场中学贼一点。什么叫学贼一点呢？看不清楚不做啊，这是一个老年持重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在新股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如何会变为韭菜呢？是希望你比别人聪明，是希望在什么短时间内获得过大的超额收益，或者是什么你在没有真正调查的一个事件之下过分轻易相信了某一个事件的发展预期。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这样一些等等等等等等东西，对吧？或者说金融上的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取涨涨？因为它太虚太泡沫化了。 嗯， 所以投资者突然发现，我们就像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这种改革，什么改革？经常会提过一个叫什么负面清单。那么说你如何不想做韭菜呢？你要列出来自己的负面清单，什么不许做，什么不许做，什么不许做，那么剩下的你就不会成为韭菜了。 嗯，我觉得作为股民来说啊，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啊，要回到比如说20多年前自己拿那个胶片相机啊照相的那个心态，一卷胶卷就36张，对吧？ 对， 照一张少一张，没有说重来的啊，没有说删除再来一张的。你要给自己设定，比如说我一年我交一两回，就两回。是吧？我一年我就交一回或一个月吧，你可以设定。 这东西是这样，想 不要高频交易啊。 这东西80后还有感觉，90后可能 感觉啊没感觉，都不知道什么叫胶片相机了啊。就管住手吧，是吧？管住嘴是吧？管住眼啊，管住你的钱袋子。 嗯，实际上从这个问题上，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是这个高等教育出来或者说学习的，知道一点事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只要你作弊被抓一回，一定你没有学位证啊。所以说这个问题 只要被套一回，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这说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会比较的认可一点。所以就是说什么要诚信啊，那么对自己诚信，对股市也要诚信，而不是说想去得什么叫非标准化收入，或者非这种理性的收入。如果你希望越高，还是那句话，可能摔得会比较厉害。实际上在近几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高额这的高额那的，高收益什么高收益那的，包括你看学习很多所谓的这种花了，我知道很多特别有意思，花了上万块甚至更多钱去学习一些所谓的这种独门技术 啊，有的 独门手法、 啊、是的， 最后怎么样呢？ 最近正在打击这个非法荐股的行为啊。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先做好功课，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对吧？其实这句话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但在投资的时候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像香露，咱们刚才这么大一段快一小时的时间了，至少40分钟的节目里头，我们说到技术节点呢，可能中间就占了2分钟，对吧？就技术性包括技术关口也就2分钟，更多什么是背景和调查和预期和这个可以有效逻辑推理的一个方向。所以投资者一定要注意，更理性是要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再去最后用技术节点去操作，而不是说用技术节点反推逻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钱交给专业的人去打理吧，我就不费这心了，是吧？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有一点闲钱呢，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投资啊，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技巧啊，包括呢，了解更多的知识，锻炼一下大脑，也是一个很有益的工作，因为这里面的风险巨大啊。如果大家没有太多的信心，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士来打理。最后呢，这首歌来自 我要的幸福， 稳稳的幸福。 好， 希望大家的投资都稳健啊，稳健再稳健。谢谢今天申瑞的光临，谢谢。 好的，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见。 也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